雨呀，慢慢地走过来，请你们歇歇脚呀，暂时停下来。山上的山花儿开呀，我才到山上来。原来嘛，你也是上山看那山花开。小小的一阵风呀，慢慢地走过来，请你嘛歇歇脚呀，暂时停下来。海上的浪花儿开呀，我才到海边来。原来嘛，你也爱浪花，才到海边来。啦啦啦啦啦啦呀，啦啦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啦啦呀，啦啦啦啦啦啦。小小的一片云呀，慢慢地走过来，请你嘛歇歇脚呀，暂时停下来。山上的山花儿开呀，我才到山上来。原来嘛，你也是上山看那山花开。小小的一阵风呀，慢慢地走过来，请你们歇歇脚呀，暂时停下来。